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大洋一来呢，自然又有好产品要推荐给大家了。这产品啊，应该可以说在咱们全中国呢是比较知名的一个产品。一到南京，大家就会想起这个产品，一提南京就要吃这个产品。可以说这一个产品呢，几乎已经代表了南京这座城市。有点像咱们一提北京就说到北京烤鸭啊，其实一提到南京啊，就能够说到盐水鸭，说到桂花鸭。今天啊，大洋就为大家推荐真真正正来自于南京原产地的桂花鸭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一位呢是南京桂花鸭的销售总监黄英松，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同样来自于南京桂花鸭的厂家代表刘瑞，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远道而来啊，从南京过来哈。我说这个一提到南京就要说到这个南京的桂花鸭、盐水鸭没有问题吧？因为原来说南京会提到什么雨花石啊，什么夫子庙啊，会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到美食，那就必须要说到这个盐水鸭跟桂花鸭了。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嗯， 因为到南京去旅游的话呢，有一段话可以来证明刚才这个桂花鸭在南京人这个餐饮饮食当中的一个地位。 怎么说？ 叫古书院琉璃塔玄色段子盐水鸭。 嗯， 这个古书院呢代表的是我们南京夫子庙的江南书院，琉璃塔呢是代表着在明朝已有记载的大报恩寺塔，现在在南京也在兴建当中，明年呢就将开园了。这个玄色段子呢就是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盐水鸭，所以南京这几样代表当中，其他的呢都是为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物质文化遗产，唯独这个呢是一个食物，就是盐水鸭。 无鸭不成席，都在点上这个盐水鸭。 对、 那今天咱们推荐的是桂花鸭，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哈，这桂花鸭是什么？你们不是说盐水鸭好吗？那么这个桂花鸭跟盐水鸭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很多消费者啊都会有一些误解。其实借这个节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盐水鸭仅仅是一个大的品类。比如说因为南京人都爱吃鸭子，尤其是这种咸口咸香的这种口味的鸭子，然后通过这个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称为盐水鸭。 都叫盐水鸭 。桂花鸭是相对而言是一个企业，是一个品牌。它从1966年诞生。前身是国营卤菜店，然后1982年桂花牌商标注册登记，消费者以及那个来南京消费的人群中，产生了足够的一些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说大家就会把这两个事儿给弄混淆。 哦，明白了。这么说简单一点说啊，烤鸭大家都吃过，北京的烤鸭很多店都在做啊，但其实呢，要说烤鸭比较正宗的，那叫全聚德烤鸭。烤鸭当中的全聚德，那可以说这个品牌就是好的啊。所以这盐水鸭在南京很多地方都做盐水鸭，但是说到盐水鸭里边好的品牌，那就是桂花鸭。 对， 可以这么同类进行比较吧。 因为桂花鸭的所有鸭源并不来自于市面流通市场，全部来自于基地的合作养殖。然后我们的产品是健康的，因为可以大家拿到消费者拿到包装袋就可以看到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进入。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组合以及咱们的价格是多少钱，那我相信一定是比市面上的价格是要有优惠的。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我们叫上品1966系列，490克的桂花牌盐水鸭，一共是4袋， 一共是4袋这个盐水鸭啊。其实这样啊，这个咱们北广购物啊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啊，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仅是产品质量要好，同时价格要优惠要实惠哈。大洋呢也是咱们北京听众的娘家人，加送2袋，就比如4袋咱们再加2袋，6袋。 这样吧，因为盐水鸭是一个偏咸口的一个味道，一个口味 的啊， 然后呢是今天我们加送2袋我们企业的另外一种口味的产品，叫桂花牌酱鸭。这个呢口味是甜口的，就是我们希望给消费者一次购物有2种不同的味道体验。也是490克的， 也是490克的，每一袋的重量是 一样 的哈。 嗯， 那说一下价格吧，价格是多少钱呢？ 299。市面上的价格估计应该要400块钱了。 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说到鸭子，我觉得老北京人更了解的应该是北京烤鸭。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做的真是对大洋来说，或者对两位来说有点挑战，就是你怎么样让老北京人吃惯了北京烤鸭的人能够吃南京的盐水鸭。 这个问题吧，其实不是说离北京人爱吃烤鸭，我作为一个地道的南京人，其实我也想吃烤鸭。 嗯， 可是遗憾的是，我只有每次到北京啊，我才能吃到。 嗯， 在我们南京呢，吃不到我那种正宗的味道。 嗯， 也偶尔呢，家里面有些老人啊，这其实也挺想给他们带一点好的北京烤鸭。 嗯， 可是呢，这北京烤鸭呢， 没法带。 对。味道是特别棒，真的很好吃，但是它是一个道热菜，它 在现烤。比如说北京烤鸭分成这挂炉的、焖炉的，是吧？果木烤的、松木烤的，在现烤流油的， 对呀、 啊，好吃呢。 是的呀、嗯，所以呢，这个北京烤鸭呢，就是我每经常也到北京来，其实挺遗憾的，就是没办法把这个最新鲜、最好的烤鸭带回去给家里人吃。但是呢，我们南京这个盐水鸭呢，正好啊，这个咱们首都北京是烤鸭，南京呢是盐水鸭， 嗯， 一南一北啊。但是这个呢菜呢正好是一冷一热， 嗯， 因为盐水鸭呢它是一道凉菜，所以在这个真空包装也好，包括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 嗯， 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啊，我们听众朋友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是一道凉菜，那真空包装好以后呢，只要是我们的新鲜度啊，包括我们的时间掌握的好啊，到您的家中吃的口感是依然是 南京当地的口味， 对，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啊，而且是我们南京当地我们桂花牌的口味。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它是一道凉菜，也不仅是一道凉菜了，它可以冷菜热做嘛，你也可以把这个鸭架啊来进行煲汤，是吧？把这鸭肉剁碎了进行炒菜，它也可以冷菜热做。那咱们再回到这个桂花牌盐水鸭的味道上哈，两位来说一说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因为咱一说盐水鸭，盐水鸭会不会特别咸呢？这个味道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这个味道的话呢，其实听上去很多消费者从字面的理解会认为它很咸， 嗯 啊，甚至有的人直接把盐水鸭叫成了咸水鸭 啊，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啊。盐水鸭呢，它的这个口感呢其实是咸口，但是是很淡淡的咸香的味道， 嗯， 所以不会是太咸的， 嗯， 包括我们南京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其实整个在江苏淮扬菜系里面都是偏淡的， 偏淡的， 啊、对，不是非常咸、嗯，大众接受这个口味是都没有问题的。 它叫盐水鸭，但其实呢，它并不是那么咸。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南北方的菜系里边，一般北方菜它是比较好重口味的，咸口味的，一般往南方走呢，它的口味是偏淡一些的。盐水鸭只是一个这种制作的工艺、制作的方法、加工的工艺，它的一个叫法，其实它的味道是很香的啊， 对对， 很鲜香的，很鲜香的这个味道哈。 一般来这么形容这个词儿啊、 嗯， 我们一般叫皮白肉红， 嗯， 油润肥而不腻，久食不厌、 哦。怎么说呢？解释解释 啊，就是盐水鸭嘛，就是我们出来以后，就是感官上面是皮白， 嗯， 然后上面不会有很多的那些杂质和斑点，这个也是鸭源的选择导致的这个情况。 嗯， 然后第二个肉红，因为煮制过程中，盐水鸭在煮制过程中，肉会变慢慢的泛红、 嗯， 这个时候可能就代表熟了， 嗯， 熟了。第三个就是油润嘛，看上去大家也知道，我看来北方就觉得很干燥，但是这个盐水鸭，我们这款产品的话，你会感觉到上面很润。摸上去到口里面，然后进入口感的时候润度特别好，然后就觉得不会有那么的干燥啊，像特别干啊风干的这种感觉。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说肥而不腻，久食不厌，看上去带着一点点的肥肉， 嗯， 但是吃到嘴里面，我们不能去说入口即化吧，但绝对让大家很轻易的去咀嚼消化然后入肚，而且还没有那种肉质酥烂的感觉。 嗯，是，听说这个盐水鸭的历史也得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金陵盐水鸭哈、 嗯， 除了开这，其实我打开就做一个冷餐那个拼盘之外，还能怎么吃呢？ 有很多，比如说可以回去做成老鸭煲，加点萝卜，然后放点葱姜， 嗯， 哇，一锅老鸭煲就出来了。 嗯， 这个是很方便。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去切成鸭丁， 嗯， 作为炒菜用， 嗯、 炒菜也可以用。啊，所以说一只鸭子，你可以把鸭头、鸭脖这块东西用来煲汤， 嗯， 然后腿肉切成丁，可以把鸭架进行煲汤，放点葱姜八角就可以了、 嗯， 然后把腿部的肉、胸部的肉进行切割， 嗯， 然后炒菜用， 炒个鸭脯丁啊，鸭腿肉啊，味道都很好的。 其实鸭肉本身啊，它跟其他肉质相比较，鸭肉是属于温性偏凉一点的，它吃起来不上火， 对， 啊、而且呢，吃起来肥而不腻。四袋桂花的盐水鸭，同时呢送大家两袋桂花牌的酱鸭，一共是六袋鸭子，每一袋呢都是490克，差不多一斤的量。那今天咱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299啊。 299元， 对， 299元、 嗯。 说一下我们的北广购物的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样呢，鸭子拿回家呢，您是开袋即食，已经做好的了，做一个冷餐的拼盘是吧？您就着面条吃，就着米饭吃，盖着饭吃都没有问题。另外呢，把它大卸八块之后，您炒菜吃， 对 啊、或者说呢，把这鸭架啊煲一个汤，做法很多了。鸭肉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比较高，同时呢又美味哈。今天这六袋给您送货上门，我们北广购物啊包邮送货上门，一次购买两种口味，四袋是盐水的，两袋是酱鸭哈。再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为什么要吃鸭子或者爱吃鸭子？这个呢，其实有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传说呢是要追溯到明朝，朱元璋啊听了前朝老臣朱深的一句话，高筑墙，广积粮，谎称王，所以当时呢朱元璋呢就决定呢去修这个城墙。最南面的这一道呢就是今天去旅游的人都知道叫中华门，当年呢也叫聚宝门。这个当时呢朱元璋这个城墙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总是屡建屡倒，就是这个城墙啊修不好， 怎么 白天建了晚上就倒了。它底下有一个模式，我们也知道叫刘伯温，说这个我们中华门城堡这个下面啊，就是说为什么老倒呢，是通海眼。那住这个沈万桑呢，是我们江南巨富，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他有个聚宝盆，就放什么搁里面啊它都长。当时就说呢，就是把这个聚宝盆埋到这个城墙下面啊，这个海眼就能堵住，城墙才能建得好。为了把这聚宝盆借过来，朱元璋呢就跟沈万桑开了口了，就跟他许了一个承诺，说你把聚宝盆寄给我，我三天以后的三更前还给你。这城墙一建，这聚宝盆肯定还不了了。到了三更的时候，到了第三天三更的时候，就朱元璋就犯愁了，这怎么办啊，我这金无戏言，我不能骗他呀，对吧？三更正好是鸡要打鸣了，所以呢当时呢就下了一道文，说要把全南京城的这个鸡呀、首先全杀了。不单是杀了，而且是什么呢，不准养了。那为什么人家鸡没有低鸡是因为要打鸣嘛，不打鸣就是说三更没到，南京城也不准打三更，打更的时候啊没有三更了，从明朝那个时候。所以说呢后来呢那一夜之间鸡全部杀了，这后来老百姓这鸡也没得吃了，这老百姓们无非就是鸡鸭鹅嘛，啊，所以那就吃鸭。那我今年也30多岁了，从我小时候呢吃，讲到吃鸭子，说句实话，我们小的时候呢对鸭子确实是最爱的。我们对这个鸭子的喜欢程度是，我不知道我们北方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经常出差啊，我从外地，就是我们从一个自己的家乡到外地以后啊，时间一长，吃什么都不对味儿，再好吃吧，也觉得不饱不舒服，可是回到家里面啊，只要家里面妈妈去买一盘鸭子摆到桌上，吃一碗白米饭，吃两块盐水鸭，就觉得是倒肠倒肚的，又香又饱，就这种感觉。 对，六袋鸭子，每袋是490克，将近一斤。那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 299元 哈。 对， 最后说一下电话，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当地的特产，当地的美食，南京桂花牌盐水鸭的这样一个组合就推荐给大家了。当然，选择权啊在您的手中，您可以先买回家尝一尝。这个无论是您下酒菜啊，一家团聚啊，还是说您过节拿这个鸭子摆一个冷盘煲一个汤，都是非常好的食材。而且哪怕您什么都不想做，您嫌麻烦，开袋即食，味道也很鲜美哈。再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